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3集。林妙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若生男则妖力减半，若生女则妖力加倍。而男孩不算在魅女族群中，生而得来的妖力无法延续下去。妙妙脑子飞速运转着，也就是说，随着魅女族群的繁衍，真正作为魅女继承妖力的女孩会越来越少，但是妖力会越来越强。 对，这就是魅女族群的进化。如果放任他们进化，最后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强大怪物，这个世界能不能承受这种力量，谁也无法预料。魅女族群也不希望力量慢慢集中在某几个人身上，因而他们将自己藏起来，不会轻易繁衍。妙妙长舒一口气，还没能将这口气吐完，便听见了接下来的话。但我猜慕容儿是个例外，她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但这个男孩的妖力竟然没有减半，反而加倍了。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与人结合的缘故。与之相应的是，慕容儿的强大妖力几乎全被他剥夺了。他有了这个孩子以后，孱弱的几乎像个普通女人，甚至没有办法去抵御普通人的欺辱。林妙妙诧异地听着，把自己的手都掐红了。厅堂里的人没有发觉窗外兰花叶片摇摆，外面的衣角一闪，无声地消失了。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，只要在孩子长成之前杀了他，属于母亲的妖力就会回归己身。 原来如此，难怪慕容儿第一次投奔花哲的时候，刘娘建议蓉儿把孩子溺死。 所以在那个大雨滂沱的感知梦里，撑着伞的刘娘隔着门缝怜悯地望着跪在地上的蓉娘。 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他留着就是个祸害。 而慕容儿跪在雨中，语气虽柔却很坚定。 小生儿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宝贝。 慕容儿舍不得杀这个孩子，即使赵清欢已经负了他，他仍旧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宝贝。他本来想要抱着孩子回到麒麟山的，可是路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，再次折回无方阵。 林妙妙沉默了许久，试探着问， 是船上的红光吗？ 根据老头的叙述，慕容儿在船上被恶人欺凌，忽然间婴儿放声大哭，他们想要掐死这个孩子的瞬间，天降红光，四人同时暴毙。这个场面柳福一他们不知道，林妙妙却并不陌生。那个感知梦中，木生在巷子尾被几个大孩子压着欺辱的时候，也骤然爆发出了这样的红光。这种地动山摇的巨大力气之下，他周围的几个人都顷刻间死绝了。随即他的头发暴涨，从双肩长到了腰侧。这一刻他大概猜到了什么，但是没有说出来。 我猜这个时候慕容儿发现他的妖力加倍且不为人所控的事情，若是抱他回去，魅女族群可能会将这个危险的异类解决掉。而孩子平素跟人无异，需要熟食和热水，他决定折返无方阵，自己想办法。 刘娘大概是一只雁， 慕瑶接道， 他以吞噬世人的悲苦或者欢乐为生，他开花折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收集这些苦难女子的辛酸泪水，攒起来然后一并吞掉。大妖之间不会深交，甚至多有敌对，我猜想慕容儿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去找了这只雁，但是刘娘不想多事，只是劝说慕容儿把孩子杀掉，恢复自己的妖力。后来大概是慕容儿留下了珍贵的血泪送给了他，刘娘才答应将他和襁褓里的孩子留下加以庇护。 四个穿着道袍的方士捧着四个半开的盒子跪成一排，端阳涂着丹扣的手指搭在盒子上，边走边挨个抚摸过去。他停在第三个面前，从中拿出了那张软塌塌的面具，慢悠悠地走到镜子前。四个跪在地上的方士面面相觑，瑟瑟发抖地看着他缀着珠宝玉石的裙摆。端阳回过头来，赫然是清冷美丽的另一张脸。他的手指在颊上摸了两下，淡淡道：“不够像。”说着，揭下脸上的面具，揉成一团扔在一旁，又拿出第二个盒子里的面具，在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戴好。方士们抖得更厉害了。先前宫里传闻骄纵的帝姬疯了，他们还不信。后来又传闻帝姬好了，不仅好了，还不知给陛下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使得那不习鬼神之事的天子大手一挥，直接将爹不疼娘不爱的钦天剑划给了这个小姑娘。他们只敢心里默默想，现在看来帝姬美好，疯得厉害，好好的做什么要换另一张脸呢？真是废物。他再度将脸上的面具揭下来，娇嫩的脸蛋被面具牵拉变形，显得扭曲恐怖。他的动作粗暴直接，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。帝姬栗色的瞳孔在阳光下闪光，眼里泛着冷冷的讥诮。哼，偌大一个钦天剑，竟然连一个像样的面具也不会做吗？ 哎，殿下。 一个老头似是忍无可忍了，有些不服的抬头。 这已经很像了呀。 帝姬弯下腰，骤然十分不尊地掐住了他的下巴，鲜红的指甲埋进他的胡须里，惊得其他人低呼一声，瞠目结舌。哼，还不够。他嘴角勾起，冷冷地望着他，话语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。我要的是一模一样，完美无缺，懂吗？ 哎，殿下，殿下。 门口有内监慌慌张张地跑来。 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，殿下。 他在帝姬震慑的目光中骤然停下，咽了咽口水，声音越来越低。 太妃娘娘遇刺了。 他一愣，旋即姣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个冷淡而嘲讽的笑。哼，就这么耐不住性子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